生活态度就在这里 HKPeanut.com。 六四这件事的所有 的真相呢，现在我们未完全清楚。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拿诺贝尔和平奖，我一点是不是很明白的，为什么第一个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不是中国的邓小平先生？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坚持什么立场，我们的空间和商量的余地是很大的。 梁振英，你有没有讲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人士，有并没有？ 我绝对没有讲过。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马、文昌、B 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 ，I Revolution。 咁啊，今个礼拜云端起义，咁啊，森马因为吓、生日啦， 恭喜佢。 咁啊。今晚咧佢又唔喺度，咁啊现场有 B 哥，继续有文昌仗义相助，有我心比咧，就有一个特别嘉宾，咚，无网斋，哇，犀利， 喺前， 喂， 人网中， 生活态度就喺呢度 ，HKPeanut.com。 六四呢件事嘅所有嘅真相咧，现在我哋未完全清楚。如果有一个中国人要拿诺贝尔和平奖，我一点是不是很明白的，为什么第一个拿诺贝尔和平奖的人不是中国的邓小平先生？现在大家都不需要坚持什么立场，我们的空间和商量的余地是很大的。 梁振英，你有没有讲过香港始终有一次要出动防暴队和催泪弹来对付示威人士，有并没有？ 我绝对没有讲过。 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屌你老母！ 争翻口气，唔系一定明白俾人听我威，只系想话俾人听我见咗嘅嘢，我想自己攞翻。 民怨沸腾，忍无可忍。全城愤怒，杀出血路。新比、森马、文昌、B 哥，独立精神，坐言起行。云端起义每月巨献 ，I Revolution。 咁啊，今个礼拜云端起义，咁啊，森马因为吓、生日啦， 恭喜佢。 咁啊。今晚咧佢又唔喺度，咁啊现场有 B 哥，继续有文昌仗义相助，有我心比咧，就有一个特别嘉宾，咚，无网斋，哇，犀利， 喺前， 喂， 人网总版主， 哇， 好能犀利啦， 喂，但系介绍无网斋之后咧，我想讲个呼吁先嘅，阿欧乐轩上嚟做节目噶嘛。喂，唔该，叫阿民主党阿何俊仁或者刘慧卿咧，拗翻啲钱赔翻对喇叭先咯。大佬，筹期整翻对喇叭先，跌到喇叭烂埋， 打烂咗。 你哋系衰啊，咁啊游论佢。唉，喂，咁啊叫得阿无网嚟咧，咁啊无网其实有咩想讲嘅？我有好多嘢想问你嘅，其实。 你下随便问啦。 唔系你近期个近况点啊？无网兄， 大家都好关心你近况喎、 啊。我冇乜近况、啊，我得闲写一文咁解啫。 喺边度写啊？ 我喺 Starbucks， 俾咩俾你食穿嘅？唔系，有时会坐下写文啦，咁就都系喺附近喺主场啦。咁依家会主场见得多啲嘅，因为写政治嘢就喺翻主场嗰边 啦。嗯，咁啊几好啊，主场有得发挥下。 善收噶嘛，大佬。 咁但系附近有咪 OK 咯？喂，咁啊对翻正个咪先啦。咁啊，喂，我想其实想问下毛毛咩咧？因为上个礼拜施政报告出完之后咧，坊间都好多呢个评论啦。咁有啲人都话，哇！佢而家系咪即系离间呢个中产同埋赤贫嗰班咧，令到嗰个分歧更加大咧？ 咁我睇下毛网个窝咧，喂，佢有一番独特见解，但系咧佢又唔写出嚟嘅。佢话佢睇完 drop 完成份施政报告之后咧，佢有啲新嘅见解、新嘅角度。咁我想问你，喂，究竟有啲咩角度啊？ 其实喺冇噶，因为嗰一日就同第二个 blogger 咧就一路睇紧施政报告嘅时候，应该未到夜晚嘅，咁就一路倾开啦，咁就。嗰日朝早我就有睇新聞呢，就讲緊泰国曼谷，咁就讲緊包围咩嘛，包围呢个係啦，包围呢个曼谷嘛，咁就諗返起泰国嗰个选举，即係当年究竟 即係蔣麗雲就话人哋要求有返呢个功能组别啦嘛。而且个佢哋系想要求搵翻工人土俾，但系嗰个两样嘢嚟咯吓。 咁呢个第二件事嚟嘅，但系其实系谂到泰国点解之前造成嗰个政治嘅乱局噶嘛。咁啊，基于就系话执政党咧为咗选赢个选举咧，就他信咧就推出一大堆政策咧，就系、是、benefit 泰国州喺曼谷周边嗰啲农民。 农民啦， 因为嗰时就咁样样嘅，其实。你知道曼谷如果喺中心圈嗰度嗰啲咧，其實係主要係一啲讀過書嘅知識分子或者係做生意的商人嚟嘅、 嗯。但係白領居多，嗯、 但喺周邊咧，其實好多地方都係鄉下嚟嘅，全部都係種田又好窮嗰啲農民嚟嘅。咁、嗯、就，但係佢哋人數多嘛、 嗯， 而中心圈嗰啲人數少嘛。 所以佢哋就農村包圍城市啦。 係啦，就 派錢俾農民啦，係咪？ 又唔係派錢，而係推出一啲 補貼。 补贴 去卖米， 优惠 价卖米， 高价卖米， 优惠嘅政策啦。咁同埋 变相派钱咧，基本上 同埋甚至咧喺投票嘅时候咧，安排埋啲大巴，即系其实好似民建联咁样安排大巴就送佢哋去票站，因为佢哋本身喺个农田同埋个票站中间嘅距离都几远下，净安排晒巴士咁走去。咁就选赢咗个选举。咁呢个就我同朋友，因为我朋友本身就有呢个咁嘅谂法，咁佢就一路喺度讲讲讲啦。咁佢又有出篇文嘅。咁我嗰时就一开始听到嗰个低收入津贴嘅时候，我就同样地系谂到呢样嘢。佢究竟系唔系用派钱？即系譬如话佢除咗呢个低收入津贴之外，佢有关爱基金去派俾啲 N 无人士噶嘛？佢会唔会系用紧呢个 policy 去即系剁啲中产？中产就唔派。 有少少想搞清楚，唔系好明。喂，关爱基金俾嗰啲 N 无人士咧？是不是真的点讲，我譬如我返緊份正职有成六七千蚊嘅。咁但係呢我嘅租金啊即係好贵啦，交通费又好贵啦，变咗个月都冇乜肉食。其实我有六七千蚊嘅薪水，但係因为我租金水电费交通费贵，我可唔可以申请嗰啲，其实我都 M1 事嘅嘛，我上唔到楼。咁我后唔可以申请个关爱基金嚟。 但係关爱基金本身我审查好似嚴同中援系咪差唔多，定还是严格过佢？佢自己都有资产审查噶。 嗯。 但系如果你嗰低收入嗰个咧，佢嗰个审查依家就系跟公屋嗰个啊嘛。 嗯。 同埋佢系就算你有自置嘅物业，都系俾到你噶嘛。所以佢相对嚟讲个要求系比较宽松少少嘅，即系比关爱基金嗰、那个。 嗯。 咁关爱基金佢就只不过系另一个方法去派，佢就系绕过咗，譬如话立法会，因为如果你。怎推政策咁计嘅话，你会过要过立法会财委会㗎嘛。但係如果你掟落去关爱基金嗰度嘅话呢，佢係成笔钱，即係到你用晒关爱基金嘅时候呢，佢再同你 claim 话俾你听有啲咩 plan 呀咩成嘅时候，佢就直接成旧嘢去奔道咁样掟咗落去财委会嗰度批一嚿钱，即係好似上年批咗150亿咁解啫嘛，係一次过批㗎嘛，佢唔係话俾你听逐个 scheme 咁去批先批一嚿钱俾你㗎嘛，咁所以佢用关爱基金，即係梁振英用关爱基金呢做咗一橛譬如话租金嘅补贴啊咩成嗰啲嘢呢，甚至係呢个一笔过津贴俾 M 人士呢，其实就绕过立法会㗎嘛。咁返到去个低收入津贴啦，你会睇到就係话佢依家系唔限年期地派，即系其实你有，即系你一个人咧身份，即系点讲好咧，一个新移民，你落到嚟香港，只要你有身份证咁计啦，即系你唔系有永久居民， 已经可以攞噶啦嘛， 你已经可以攞，你再楞埋去啱先，嗰个判咗综援系违，即系综援七年限制系违宪呢个样嘢，咁佢就要即系法院就应该主张系恢复翻一年嘅啫嘛。咁倒返转头嚟諗啦， 如果我呢个低收入津贴，我其实系即系我可以攞住一年嘅低收入津贴，我去求其揾份工作，做完一年之后我申请综援得噶， 得噶， 合理上即系原理上嚟讲，你可以咁做噶。 嗯， 咁我咪可以舐晒啲着数咯，因为我本身揾嘅工其实都系个收入都系好低嘅啫嘛，其实唔会比综援高好多啊嘛。 咪变相系真系有做嘢嗰啲低收入人士，其实系唔着数。你谂下，如果譬如我系有做嘢，但我系低收入嘅。我想攞嗰个所谓低收入津贴，但系如果我突然之间有一日 OT 多一个钟，我可能已经成个月嘅津贴冇咗噶咯，其实，咁我不如系翘埋双手唔揦做嗰个做，即系我觉得成件事系变咗佢嗰种本末倒置，系话鼓励人哋唔 Q 做嗰个做。 其实个 mindset 就咁嘅，即系如果你去讨论呢个政策咁计咧，梁振英想做嘅系扶贫，扶贫嘅意思系啲咩咧？就系话。本身你攞緊津貼嘅，你冇工做嘅、 嗯， 鼓勵你去做嘢。你去做嘢嘅，你低收入，我俾多啲錢你，等你脱離貧窮線。 嗯， 即係去到甚至有可能向上爬，去到可以納税嘅一群。 嗯， 咁呢個概念咧，其實有少少參考咗 富入息税， 係富入息税，老蕭成日中意講噶啦。咁但係唔 work 噶嘛？你要明白就係話。你点可以能够就系话一个人做少啲嘢，你俾多啲钱佢，而你做多啲嘢，即系你工时长啲，你又俾少啲钱佢，咁你系变咗冇咗一个 motivation 嘅。 唔系你而家你就算我唔讲呢一筆， 但系个 motivation 系睇翻嗰条线，佢攞咗嗰条贫穷线攞嚟做，所以就有一个逻辑上面嘅错误，就系违背咗嗰个福利嗰个 concept 啊。 唔系嗱，我打岔少少，我就唔讲呢一度，我淨係讲翻普通综援，佢都系存在咗呢个问题嘅。即系好简单，你一个年轻人如果失业，走去攞失业综援嘅，喂，好简单，佢一个月如果去搵多个，我唔记得系唔知800蚊定咩咧，佢啲钱系要俾翻社署 嘅。系， 咁你变咗佢咪唔去搵咯？佢唔搵，因为佢搵多咗，佢做多咗，佢做工嘅时候，佢系一个体力嘅付出。付出完之后，原来啲钱唔系自己 keep 嘅，系俾翻社署嘅。佢只系攞到社署俾佢嗰每个月嗰个综援嗰嚿数，嗰嚿数嘅啫，可能3000蚊就系3000蚊啦。你个人工多咗咧，你就要呕翻出嚟啦。咁你变相你鼓励唔到佢做嘢噶嘛？你系应该鼓励佢做嘢，就唔应该咁样行噶嘛？ 唔系，但系今次嗰、那个嗱，即系企喺你，如果企喺你个对立面嚟讲咧，就系今次梁振英嗰个算系香港首次系。施政報告有附入息税嘅 concept 就出現咗啦，第一次香港啦。咁但係佢今次佢交個問題係接近貧窮線同埋跳過貧窮線有個 area 有個 grey area 嗰個灰色個地帶咧，嗰、那個嘢就搞唔清楚，係令到佢有一個邏輯，即係同之前可能佢一個好心啦，個出發點啦。你系啲人唔系谂住整咩 啊？你信啊？佢好心 唔系，即系咁样， 即 系嗱，我梗系咁讲啦，系咪先？即系可能做嗰条友帮我度嗰条友咁样，可能有个出发点啊，可能系好嘅，可能系唔系斋攞呢个福利，跟住唔使做嘢嘅，即系佢不断咯补贴啊，某个工时啊，咁补贴完之后，咁佢收入慢慢增加咯，由收入慢慢增加，慢慢令到佢，因为佢。变相系补贴，好似补贴嘅工作个薪金咁样样，咪刺激佢去做更加多嘅工时咯。 但实际上唔系啊嘛，而家 系啊， 你就算头先无网讲你话租金个补贴啊，屌你喂你我都住个劏房，你业主可以加你租啊嘛， 嗯， 系咪啊？咁咪舐埋个补贴，咁就变咗冇意思噶。你嗰个贫穷者系落唔到袋嘅、问题。 唔系个重点未，亦都未必喺度、而系话你如果按梁振英佢嘅思路系想要扶贫嘅话，咁样做系扶唔到贫咯。 嗯， 即系因为佢其实系用咗一个定额嘅津贴啊嘛。第一，佢、就唔系话 唔系浮动， 系啊，唔系浮动，亦都唔会鼓动鼓励到你本身冇嘢做嘅人，你唔会去做嘢嘅、即系我唔会去。即系求其做份嘢做3000蚊，喂，大佬我都要落场做嘢，我先有3000蚊。但系我坐喺度，我同样有综援，亦都同样有其他唔同嘅，譬如话关爱基金派俾我嘅津贴啊，租金嘅津贴啊，又或者年尾综援出双粮啊，免一个月公屋租金啊，我冇呢啲咁嘅嘢噶嘛，如果做嘢未必有呢啲咁嘅嘢噶嘛。咁同埋就啱先阿傻 B 讲咗就系话。 嗰、那个喺贫穷线啱啱搭正贫穷线嗰度嗰啲嘢，你其实俾咗一橛钱佢，啱啱好超过少少贫穷线啦。但系我仍然系餐稳餐食餐清嘅。 系啊， 即系我一个月用完之后都系洗袋嘅啫。 系啊， 咁其实你俾嗰啲钱都系杯水车薪咯。即系俾完之后，其实佢都系唔够噶，佢唔会更加落力去做嘢噶嘛，唔会更加愿意去做嘢噶嘛。所以如果你譬如话你去改革成嚿即系改革改善劳工福利嘅话，你今年喺个施政报告入边，只字都不提标准工时。 嗯， 咁人哋点去做多劳多得啊？ 嗯， 你如果 OT 你系冇钱嘅话。咁你唔会再愿意去做多啲嘢㗎喎。 你点讲啊，你去 OT， 如果你 O 多咗，佢老闆俾钱你又攞唔到个津贴。咁你又冇理由叫老闆话唔好出粮俾你㗎嘛，那个 OT 钱。 咁所以社福界咪可持续嘅争取囉，下年咪又再争多啲囉。 嗯。 即係佢其实係留个余地俾社福界去争㗎咋嘛。嗯、即係所以今年佢唔会话。 所以何喜华咪俾八分。啱啱啊，何喜华咪俾八分囉。 佢咪下年咪又再爭取過啫嘛？今年你最多俾到二千幾蚊，下年咪又再可能俾多一千二千咁樣咯。 嗯， 咁所以阿梁振英佢話咩㗎？我對香港嘅經濟好有信心啊！我會嚇、啊，所以其實呢度俾多錢嘅話咧，我都唔諗住有加税嘅準備啊嗰啲咁嘅嘢啫嘛。但係佢咁樣一路以嚟累積落嚟嘅話，遲早都要谷爆，遲早都要加税㗎啦。只不過佢今年唔谷，下年谷咁解啫嘛。 嗯。咁啊，你点睇即系呢个坊间啦？嗱，你叫阿哼哼声都话即系加税嗰个问题，你有冇听过哼哼声嗰段录音啊？即系佢同阿吴志森嗰个分歧啊，对于呢个加税， 我好似冇听过佢录音，但系我就见到佢喺自己 Facebook 嗰度系咁， 你点睇呢样 嘢啦？我想话咧，佢完全系冇一个公共理财嘅观念嘅， 嗯， 即系因为佢就系睇。我就今年都系攞到30亿出嚟啫， 嗯， 但系佢完全冇谂过公共行政系咁样计数嘅咩？怎系计加减数嘅咩？就系、是、今年30亿，下年最多咪60亿啊，70亿咁样咩？ 嗯， 你系有好多嘅咩噶嘛？你系有好多隐藏成本噶嘛？你系唔会计算到我依家推出呢个新政策出嚟，有几多人去系话我愿意去工作，或者决定索性唔去工作？又或者你冇 count 到新嘅人口落嚟，佢又投入呢个劳动市场，又可能会导致几多人失业啊？又或者导致几多人去领综援啊？又或者诸如此类噶嘛？成个社会系 dynamic 噶，你唔系就咁硬性规定就一个数，今年一个数，下年最多又一个数，你 predict 唔到噶嘛？ 嗯。 咁而呢条线一移动或者咩成嘅话，譬如好简单，你贫穷线一移动，咁你嗰个标准系咪唔同咗啊？ 嗯。 你派嘅钱系咪多咗啊？ 嗯， 你如果譬如话又多咗人决定唔做嘢，咁你派嘅钱系咪又多咗啊？ 嗯， 你唔同，即系你个支出可能就唔系喺嗰30亿，或者系唔系喺呢个 scheme 嗰度，你去咗第二个 scheme 嗰度，咁你都系最后都系要增加嗰个财政开支噶嘛？嗯，而且呢个系恒常嘅财政开支，你系会随住通胀而增加噶嘛？ 系， 咁你点可以话俾我听？你就话死都系咁多亿啫，我攞香港万几亿嘅储备，我唔知佢条数喺边度嚟啦。 系， 我就话你万几亿嘅储备，然之后你话俾我听，系啦，我派400几年都派唔晒啦咁样。喂，呢个咁咩 mindset 嚟噶？如果你系咁样讲嘅话，你攞咗呢个瑞典银行经济学奖啦。 嗯，咁我想问阿文昌啊，你点睇啊 ？CY 呢、這个即系唔加税又喺度斋派。 唔系呢个客观其实咧 ，C Y 佢想走呢条民粹路线咧， 但系斋派其实帮唔到人。你最大镬系佢嗰个斋派系白花嘅，你系真系对去唔到有需要嘅人走上。 唔系你从 C Y 过往，譬如白居易喺嗰、那个居屋白表嗰、那个即系做法等等，你已经知道 C Y 其实对个经济咧， 嗯， 系嗰、那个收惠相当有限嘅， 系。 咁但係佢其实上年佢都已经係想去做一啲咁嘅想走呢啲路线㗎啦。 嗯。 但係遗憾就係上年佢同公务员嗰边呢， 嗯， 就搞唔掂傾唔掂，太多阻拦，佢真係做唔到。嗯，今年呢就因为阿林鄭咩飛帮佢去搞掂晒所有啊各个部门，连曾俊华胡须仔都俾佢修复埋。 胡须仔好熟嘛。 啊，你 好 熟啊， 你好熟啊。 咁你諗下係咪先。咁所以佢先至今年咧，先至真係可以大刀闊斧去做啲增加呢個經常性開支，去即係做所謂嘅扶貧啦嚇。呢樣亦都係希望做一個民望嘅反彈。咁 佢裏面嗰啲即係細節咧，就頭先嚇無望又好，你其實都提及過噶啦，係嘛？即係我覺得好多係好欠深思熟慮嘅，好多都係未必真係落到去即係真正有需要人。 唔係你變咗而家 isol 嚟咗班 M 我反而覺得，即係你中產嗰班又話自己冇得領啦，嚇好不滿啦。咁你基層嗰班唔用腦嘅就以為哇正喎、啊，今次真係幫我哋、啊。但你 M 嗰班真係有翻工有收入，但係個個月餐揾餐食餐清，嗰班 M 喂真係其實最深最清，嗰扎人真係咩嘢都冇喎，落唔到袋，樓又上唔到。你而家張炳良，我哋陣間都會講啦。張炳良竟然衰到話喂，公屋輪候冊有水分，點樣有水分咧？就係、是、想喐你班高學歷嘅人嚇、啊，即係你變咗你嗰班 M 人士其實好慘嘅喎。即係我係尋日我都同朋友傾開偈，我都話喂，而家咁樣搞法咧。到最后可能撐佔中嗰班就係嗰班 M 人士，而嗰班係一個少數嚟嘅。即係你基層嗰班搞掂咗啦嘛，佢哋唔識計數㗎嘛，佢哋以為係喎 ,CY 幾好啊，而家幫到我哋喎。咁中產嗰班一向嗱佢而家話冇嘢領一件事啊，但佢哋都係不問世事㗎嘛，係咪先繼續唔理世事㗎嘛，就繼續覺得你班有搞事㗎嘛，係咪先。咁你變咗係最後咩係 ISO 嚟咗嗰班孤立咗嗰班 M 人士。但佢喺中產嗰方面佢點取悦呢未来 呢样嘅应该嚟紧财政预算案会退税嘅，即系呢啲一定应该就会做噶啦，嚟紧就系嘛，因为今次佢喺个施政报告即系比较着墨于所谓扶贫啦， 好基层啦， 系好基层啦。咁嚟紧，因为中产其实都睇到都心里边都孖爆噶啦，唔使讲噶啦。咁嚟紧就应该会喺，因为退税就肯定系预算案嗰边做噶啦。 系 咁，应该会系会咁做噶呢、这个方向。 退税大加烟税。 到时呢个食雪茄系平过食烟嘅。 喂，但我想问一下，我真系唔讲呢份施政报告咧，我嗰日怎斋听咧，我以为系财政预算案。 系，我初头我上个礼拜五响节目都讲， 系 俾我感觉几有财政预算案嘅 feel。 系啊，点会搞成咁嘅真系？ 上年嗰份咧就阿波叔揸即系攞即系亲自 操刀啊嘛， 邵善波中央政策组实际顾问虚啊写啲嘢虚无啊， 喂今次好实喎、 啊，今次好实大系啦， 实在到佢叫你去广西抗疫啊！喂，我真系睇到我真系觉得好搞笑， 戆鸠鸠行路去广西。 喂，你零三年我一谂，屌零三年沙士，咁你读完个大学，但系咧你有。啊！你系有层楼啦， 已经有层楼啦， 你已经有层楼喎。 读完硕士之后， 你按咗层楼，你喺沙士期间按咗层楼，跟住嗱，重点系沙士期间按层楼，即系值几多钱咧？呢个第一，第二点，仲要问亲戚朋友跑山，跟住攞嚿钱上去做生意。哇！你啲咩人嚟，大佬？ 你谂下佢依家已经系海南商会嘅理事，有传佢系， 真系 即系一背景人士嘅大佬、 哦，绝对有背景唔简单啦、 啊。唔系，同埋咧，知唔应该拣呢个广西啊？ 点解拣广西？ 你熟啲喎、 啊，你熟啲、啊。 广西因为佢之前嗰个老细中联办主任彭清华调咗去广西做呢个藏族自治区区委书记啊。 嗯， 系啦，即系做紧呢个广西嘅第一把 手。但你知唔知我嗰日佢讲完呢一番说话之后咧，我系第二日喺酒楼度，即系听到有啲狗血阿叔咧，系真系觉得呢个系獅子山下精神， 唔系我 屌咪最卵正系个阿叔讲，嗱，即系个阿叔话，嗱啲人系喺度嘈，唔系就系有獅子山精神咯，而家点会冇嘢啦？特首都叫你上 台卖报纸啦。其实呢个就系、是、 有咁嘅 case 啦， 呢、這个其实就系你哋平时咧，即系你哋啲比较上，我哋觉得叫右捻所讲嘅换血嘅行动。 是换血啦，喂， 换血嘅行动， 我就问你啊，你得唔得啊？你去唔去到广西啊？如果零三年可唔可以过？ 佢但系佢依家，因为佢依家其实佢制造到一个机遇，个机遇咧就系人民币同埋东协各国嘅一个离岸结算同埋交易嘅中心就响广西嗰度，而你香港而家后生呢一辈嘅八九十后，应该把握呢个人民币同埋。东协啊，即系嗰啲新兴国家咧，即系东南亚嗰扎新兴国家咧，即系嗰个经济嘅高速增长，咁啊同埋个中国嘅人民币嗰个经济体系嘅高速增长一个结合，系咪高速之中嘅高速啊？ 嗯， 咁你应该 咁啊，车毁人亡啦。 唔系，咁你应该系后生一辈咧，有毅力嘅话， 应该把握呢个机遇。 所以咪叫你读紧书嗰啲借埋钱俾你上大学读啊？ 唔系，咁你有啲人咧，即系有啲学生，有时可能又未必听我哋节目。即系当然，如果听我哋节目个质素高啲，唔会中计啦，系咪先？咁如果冇听我哋啲节目嗰啲，咁即系戆鸠鸠觉得系喂诶，广西系一个生金蛋嘅地方嚟。 唔系啊，但 咁即系会一扎 冲入去， 就冲入去嘛。咁而你香港空出嚟嗰、那个啱啱个断层咧，人才个断层就喺大陆用优才。落嚟嘛， 嗯，哦，而家系啱啱好，而家啲大学毕业生好多都系内地落嚟噶嘛，系嘛，读完个 master 就 照将你本地嗰啲人咧，制造一个好似狮子山嘅憧憬去广西啦， 跟住等佢破产翻翻嚟， 最奇怪系真系有大枪，唔系觉得呢个狮子山， 唔系，但系但唔系咁，佢真系制造咗一个人民币与东协嗰、那个。嗰、那個離岸業務個中心嘅憧憬， 但問題喺內地，即係真係去創業咧、嗯，你完全冇網絡之下咧，其實成功機會非常之低。 但係只係喺個、啊、個問題，冇實質上面嘅嘢咧。嗱，佢呢樣嘅出發點係實質上面嘅嘢，你去撚咗先， 唔好講咁遠啦。我講個事實你聽， 係你講。 我以前做嗰個網台啊，其中一個主持人啊。咪成日上去搞生意嘅、啊，搞成点啊？你喂你冇脉络， 冇人脉好难， 冇人脉。 边个？你做、那個、 你又冇？ 你做个网台咪我？我都做过嗰、那个啊， 系嗰、那个， 唔系嗰个咩？我打咩波嗰个？ 哇！你 教打咩波咁样噶？ 我真系。唔系我讲个，我 你系咪想学金英啊？ 我都冇讲，又冇嘢。 唔系学金，你咪决定咗先 咩啊？ 你咪决定咗学先。 我唔学，我边冇本事学 啊？唔系，我记得咧，我大学嘅时候咧，我有幸吓，即系上过嗰啲校外课程吓、啊，因为即系佢搞咩通识课程咧，咪请咗好多讲师嚟讲 talk 嘅。咁、啊、我记得咧，曾经有一个 talk 咧，就系揾咗阿张志刚。即系而家嘅行政会议成员，咁啊嗰阵时佢系 两岸咩中心嗰、那个 系啦系啦，咁啊以前咧就系呢、這个猎头公司做嘅 ，OK， 咁啊嗰阵时咧佢喺嗰个talk 嘅期间，佢亦都提到哇，政府叫人哋上去北上创业、北上发展，其实都唔合逻辑嘅。你谂下，你哋啲人物喺晒香港。一条友啱啱大学毕业，冇人物，冇经验，不想死紧啦、啊！ 死紧啊！嗱， 佢嗰阵时即系嗱，我唔知佢今时今日敢唔敢咁样重新讲翻呢句说话，但我记得好深嘅印象就系嗰阵时佢喺台上面就系咁样样。 你小心佢告你诽谤、啊。 唔系，我记得喂，我可以喂，我呢个讲事实，我系浸大嘅时候，我系上去个 course， 冇食 我有，我有可以攞翻张纸出嚟噶，我上去个 course 噶，come on， 唔系嘛，我讲埋嗰单嘢就系、是，喂，佢你冇人脉啦，第一啦，你冇钱你好难搞，因为你需要一大嚿流动资金，即系嗰位人士咧，我哋听翻嚟佢好多饭嘅。即係有環保啦，好多飯生意，但係最後尾係點咧？你見到佢即係佢冇交代啊，但係你見到佢都係孤身走我路啦，繼續嚇、啊、兩手揈揈啦。咁你可以出嚟知，因為嗰啲人咧，嗰筆嘴好甜嘅，無端端又嬲你，摸下酒杯底又嬲你搞環保啊，完全佢都唔係環保人，你搞咩環保啫？好多農僆去昆明錢 噶嘛。記唔記得啊？以前啊，去大陸搞個生意仲有邊個啊？阿灿，你记唔记得啊？罗、哦、定市定咩嗰个做唔知做人大定政协啊？阿灿，跟住唔知搞嗰啲咩有机 稻米种植嗰啲啊， 嗰啲啊嘛，话要令到千千万万个阿灿富起来，几捻伟大啊！ 我记得阿尊龙都好似系，又系搞环保死嘅，即系。喂，好多落呢嘴头啊！你又冇经验，又冇人物脉络，又冇钱，你点搞嘅？你啲钱都唔够派。我仲有一个例子就系我以前识嘅一个女仔咧，个阿爸咧原本好有钱，就系俾人困咗上去做生意。哇！有呢样又要使钱，嗰样又使钱，到后头又乜嘢都做唔到，跟住仲要话个女啊读书唔好啊嘛，读书唔叻。嗰、那個大陸人就坤佢同佢講話，嗱你使夠錢咧就可以喺上海嘅乜乜大學嗰度讀，或者喺北京乜乜大學嗰度讀啊。咁就俾咗錢之後咧，嗰條友就走咗去。 哦， 結果嗰個所謂嘅有錢人啦，香港嘅有錢人啦，最後咩一貧如洗咁翻落嚟香港揸的士， 好多老千 啊。係啊，你點搞啫、嗯？你仲要話廣西喎，大佬你而家物價高漲，你一個大學生你走上去廣西，你死梗。 所以客觀現實，佢嗰個例子係。 非常極端啦，係極少數有人物係嘛？即係你話沙士嘅時候按層樓係嘛？咁當然啦，香港嗰陣時經濟環境不佳， 即係所以我唔認為呢個係獅子山下嘅故事，呢個係太平山下嘅故事。 唔係佢 skip 咗。我幾驚你唔係話太平山下，你會幾驚你話寶福山下的故事？ 咁啊唔係。太平山下你有钱你先至得啫，你冇钱冇人物。 寶福山都有钱噶， 啊咁啊吓， 先有钱先 死咗啦吓，都系一句你冇钱冇人 做啊嘛，最屘 你唔使谂。 唔系，即系你见到成件事就好离地嘅，咁但系佢就其实有铺排噶嘛，佢你譬如话唔。你譬如话依家有人物佢唔紧要，佢会俾每年陪伴嘢资助你上去读书啊嘛。 嗱、嗯、呢、這个我觉得唔公平，点解你资助上边读书？如果我去澳门咁点？我去台湾咁点？点解有台湾你唔资助我 咧？嗱，呢个只不过系其中之一啫，即系你点解净系资助我北上去读书？ 系啊，唔公平喎、啊。 同埋第二样嘢就系话，你当你有冇即系有冇双向咧？即系有冇话嚟得又上得去咁样样咧？好简单一样嘢，你上边啲尖子落嚟香港读书， 嗯， 喺香港一系就佢哋自己全资 self finance 咁落嚟香港读噶嘛，一系就香港出 scholarship。佢有本事落嚟读噶嘛？ 嗯， 咁我哋上去读系咪应该调翻转头系上边嘅政府俾奖学金俾香港人读，而唔系香港政府资助佢哋上去读书啊？ 讲舐着数，我哋永远唔及上边嘅人嚟嘅，上边嘅同胞嚟。我话俾你，今日睇报纸啊，大家有睇报纸啦、啊？嗰、那个咩前大学教授， 港大教授 个前妻啊，因为婚姻破裂走去兰桂坊抱啊！滥交之下，后屘自己仲埋淫妹啊，大佬。 咁佢话 边度去捞啊？ 咁佢话 狮子山个精神、啊， 42岁 买豪宅、啊，千万豪宅、啊。 同方向报讲，嗱，佢实质上42岁，佢同方向报做访问话，我27岁。 佢唔止狮子山下、啊，佢仲系小学嗰时我的志愿，我将兴趣化为事业、啊。 唔系，你边够去捞、啊？ 其实 C Y 应该讲呢啲例子嘅，呢啲先系活生生。 呢啲活生生例子，但系佢应该讲呢个例子。 佢讲啲离地例子，我哋讲啲好在地嘅例子，大佬。 呢、這个真系在地。 喂，嗱，呢一节时间差唔多，听翻首歌先。 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破迷信，讲真话，逢星期四晚9:30至11:00，陶君衡，大军阀。 Gentlemen, welcome to Fight Night。 左右中间，拳拳都肉，只问是非，不问立场。破击会， 好，翻嚟云端起义啊！咁啊，头先听只歌冇听咧，咁啊 ，David Foster 成 Elmo's Fire 啊，咁啊，80年代嘅。即係我成長嘅80年代聽嘅歌啦、音樂啦，我哋好懷念80年代，尤其是而家咁嘅時勢啊！即係喂，大佬，你睇翻我嗰日先講，即係睇完呢個施政報告，加埋睇到兩單嘢，我就火氣嘅。民主黨唔好係唔止民主黨嘅泛民議員21位簽咗呢個叫做就終審法院就新移民綜援嘅居港年期規定嘅判決立場書，睇呢單嘢，再睇埋張炳良嗰、那個。公屋輪候冊有水分，我真係覺得，喂，我真係好懷念英國佬時代。加上嗰日陳雲踢咗條片，好正嘅，就係講啲非法入境者。即係嗰陣時咧，入境處有廣告咧，就講啲非法入境者咧，就喺個地盤嗰度開工。咁咧啲人就話：，哇，嗰啲友，你又唔見嘢啊？係梗係嗰啲友偷㗎啦。平時啊走嚟喺度做嘢啊，搶埋我哋飯碗。跟住嗰啲香港人就話：，係、冇理由，我哋俾人揾品都唔出聲㗎嘛。咁啊，陳雲踢咗條片啦，就話。中港區隔嗰種重要，咁但係發現而家我哋香港係當然冇中港區隔啦，加強融合添啦、你諗下蘇錦良叫佢等多幾班地鐵，你老味，我想同佢講，等多幾班地鐵，你知唔知等多幾多班啊？即係佢話你話喂擴大自由行唔緊要㗎，你咪等多幾班地鐵咯。喂，大佬你知唔知等多幾多班？係咪先？ 我等多班啫，冇 等多班。但係事實上我哋喺金鐘，喂大佬，我頭先過嚟等兩班車啦，最少係嘛？咁啊講翻我最興嗰樣嘢啦，就係、呢個。中心法院嗰、那個即係立場書啦，即係嗰21個泛民議員啦，就咩事呢？就源於蔡九咧，咪撐呢個新移民嚟講唔使7年就可以咬老中嗰單嘢咧，跟住蔡九個 Facebook 咧排山倒海就俾人問候啦，我都有份問候佢嘅，咁佢就話人哋嚇、恐嚇佢嘅家人啦嚇、我覺得呢啲係恐嚇，我唔明點解落地獄係恐嚇啦，我甚至唔係叫佢落地獄噶，我叫切腹噶嘛。咁佢係報晒警啦，咁我21個泛民呢簽咗呢個立場書就講咩呢，我逐個 point 講啦，因為我覺得有啲係 ok， 但有啲係好唔認同喎。嗱，佢第一樣就話社區組織協會嘅蔡耀昌因為參與綜援嘅案件啦，佢本人同埋佢家人呢就安全受威脅啦，我唔知點解落地獄㗎等於安全受威脅啦。咁喺個個人嘅社交網站裏面呢收到呢個大量惡意留言同埋恐嚇，雖然蔡耀昌已經報警，但佢對於恐嚇嘅行為呢表示震驚同埋憤怒，所以呢就嚴厲譴責有关违法嘅言论，要求警方彻查咪彻咯，冇嘢噶。 彻查又好，彻查又好啦。 系咯，冇嘢嘅，喂，你落地狱咁，你点系恐吓啫？你如果你有睇过蔡耀昌嘅 Facebook 咧，系冇人恐吓佢家人嘅，只系话就佢全家去死嘅啫。咁呢个唔系恐吓嚟噶嘛？甚至 恐吓嗰啲应该好似系教主咁样啊嘛。你睇我搞唔搞过你？ 系啦，嗱呢啲恐吓， 嗱呢啲恐吓啦。 甚至乎，喂，即系你屌你老母呢啲。喂，咁我问候你娘亲呢啲都唔系恐吓嚟噶，为咗对你老母恐吓咁扑街啦，系嘛？呢啲唔系恐吓嚟噶，系咪？甚至乎我讲一句切腹都唔系恐吓嚟嘅，我叫你去做啫嘛。 或者教主嗰啲 做啊， 我最多我议员做嘅啫，睇我揽唔揽得住你死。 我又唔系话我嚟切你，嗱，我又唔系话我嚟切你腹，我叫你去切腹啫嘛。咁边有恐吓咧？嗱，我都觉得奇怪嘅，咁你咪去查咯。嗱，佢话第二个 point 咧，我哋尊重同埋认同法庭嘅判决啦，有关嘅判决咧。维护咗人权作为香港核心价值，令人享有免于饥饿嘅生存权。嗱，呢个问题嚟啦，嗰、那个法庭嘅判决系嚟咗香港1年后先攞到噶嘛？你话佢，你话你哋尊重法庭嘅判决，有关嘅判决维护咗人权作为香港核心价值，令人享有免于饥饿嘅生存权，咁即系点？你要1年后先攞到噶？ 咁我1年唔使食嘢，嗰1年就死噶咯？ 唔系咯，你呢个逻辑已经有问题啦。第三。綜援制度所保障嘅係基本生活嘅維持，係一個安全網啊，啱啊！綜援協助嘅對象咧係生活困苦而經濟上無法自給自足嘅人士，綜援制度應該係基於需要而唔係申請人居港嘅年期。哇，咁啊大鑊啊！喂，你呢個有問題啊，大佬！我睇完之後，咁即係點啊？你而家係咪話嗰班人一嚟到香港，踏入咗香港嘅境內就已經可以攞先？咁你如果咁講，你唔使分佢係咪居民啦、啊？你不如話所有地球村嘅人嚟香港都可以申請綜援啦、啊？系咪咧？写咩啊？呢班人 系嘛？下边我唔想讲落去，下边嗰啲再讲真系沙口水。喂，你签嗰啲系咩？何俊仁、李卓仁、陶谨申、梁耀忠、刘伟兴、冯检基、李国麟、汤家华、何秀兰、张国柱、梁家杰、胡志伟、莫乃光、陈家洛、梁继昌、郭家麒、郭荣亨、张超雄、单仲佳、黄碧云、叶建源，尤其是莫乃光，有睇过杜夫条片噶？有冇睇过杜夫？有冇人睇过杜夫嗰条片啊？喺立法会有一个关于政改嘅公听会， 即系咪怼俾阿刘光华嗰、那个？ 唔系，要求点人数嗰条片，刘慧卿同莫乃光在场，黄碧云都喺度。莫乃光佢哋系唔点人数，因为嗰阵时得七个议员在场。喂，你一个公听会，你作为泛民，你去听，但系咧，你个议会入边咧系得七条友嘅计埋你，咁人哋要求你点人数，你唔去点，咁你做咩？嗱，莫乃光其中一个， 佢唔肯留会， 我唔知啦。总之人哋杜夫要求佢点人数，佢唔点啦，成班友。咁莫乃光系其中一员嚟嘅。喂，即系呢班人，我想讲呢班所谓嘅泛民，即系认住佢啦。2016你真系唔使谂啦。系嘛？你签我头先讲个第二、第三个 point 已经有问题嘅，咁你系咪真系认同佢一入境就即刻可以攞综援先？如果咁样，喂，好危险嘅咁样，全世界冇一个地方系咁样嘅，系嘛？其实呢个问题应该揾阿金金大师嚟讲啊，我好愤怒啊，真系。喂，你我唔明今日咧，今朝早我听 D 一百好笑，阿毛毛你今朝有冇听阿风波的杂配？阿大班系觉得点解长毛唔去签啊？佢覺得呢份嘢係啱啊，佢覺得係行公義啊。但問題我都話有啲 point 我認同啊，但係二三點我真係不能認同啊嘛。 你最大嘅問題就係話你成份嘢係將一啲完全唔同嘅概念捆綁式地去簽咗一個協議出嚟啊嘛。 係啊， 咁調翻轉頭就係話 點解唔係點解佢唔贊成修改基本法？其實可以修改基本法，佢唔講呢唔提呢樣嘢喎。 佢个做法就好似梁振英讨好班所谓低收入人士嘅做法一样啫嘛，大家喺度斗民水咯，大家喺度斗争取2016年选举 孤身移民嘅票啊，即系佢觉得你香港人，佢我觉得咧，陈云有一样嘢咧系讲得啱，阿陈云老师讲得好啱，即系佢话睇死你班泛民咧，已经觉得香港人咧系嗰一票系废嘅，佢唔自在嘅，佢而家系争取嗰啲新移民嘅选票。 但系要谂下一样嘢，我曾经都试过讲呢样嘢啦。你要做博弈 ，OK， 即系譬如话你始终知道人口会老化啦，咁然之后一定要开，即系你一定要开新嘅票源。咁但系如当你要同啲亲建制派去争啲新移民票嘅时候，你够唔够去争先？人哋未落地，系人哋仲喺中国申请紧嘅时候。上面已经掌握咗佢哋申请嘅名单，系已经佢哋有机会收到。然之后一落到嚟嘅时候，已经成扎嘢唔使你填表啊，佢帮你去准备晒表， 一条龙啦， 一条龙式嘅服务，申请公屋啊，申请咩嘢，全部同你做晒。你够唔够去争先得噶？佢仲要系无限资源地派饼啊，蛇斋饼种呢啲唔使再讲啦。但系你泛民系同佢哋斗蛇斋饼种，而你哋系。要靠政府嘅资源先至有得咁蛇斋饼种，佢哋系靠好多好多奇怪嘅资源，中字头嘅资源就可以蛇斋饼种噶嘛？ 最扑街，佢系觉得你香港人，你一定要投我噶啦，你一定系投我哋泛民嘅，唔系投边个啫？你所以我哋做咩都唔 care 你噶啦，已经你一定投我噶，咁我咪继续去箍嗰班所谓新移民，讨好嗰班新移民咯。咁你大镬噶嚟噶咁样？ 佢哋谂住好天真嚟教化嗰班人咧，即系话。佢哋喺大陸落嚟唔一定會投俾共產黨㗎嘛。 黐線啦。 我哋可以話俾佢聽民主自由係幾咁好嘅一件事嚟㗎嘛。咁教育咗佢哋嘅時候佢哋即係大下即係 兩講唔咗呢度。十年前講一樣嘢呀，臭啱咁咪臭啱。臭啱出臭草呀。 阿善仲佳呀，上個禮拜先講 我未聽呀。 六四郎黃金比而家唔存在好耐啦，跟住阿土问佢：咁5:00-4:00都冇啦。哦，即系要开拓新票源啦， 咪开拓啲渣咯。但系冇用噶，佢一定系投翻俾民建联噶嘛。咁你而家你牺牲咗香港人嘅福祉喎，大佬。喂，你嘅第三点基本上系同意一落到嚟踏入香港嘅境内就即刻落扣到中，唔使等一年。 你係咁樣喎、啊。我唔係好明今朝點解阿大班會覺得喂長毛點解唔會簽？佢覺得呢份嘢係行公義。咁如果係咁講咧，喂，好老實，你不如話喂所有人唔好淨係大陸新移民啊、南亞裔嗰啲全球人類啊，一打嚟香港，一有需要即刻可以咬老鐘咯、啊，係嘛？成為地球村嘅天堂啦、啊，香港，你不如咁咯、啊。你调翻转，你对香港人勒紧裤头，你讲下仆街嘛、嗯？你同一日嘅新闻，张炳良公屋轮候差有水分啦。佢话好简单啦，佢话喂，而家公屋轮候差咧上有23万人啊，有一定嘅水分。佢话咧这个年学历啊缩短，佢系希望呢个调整计分制，希望缩短年纪较大嘅单身人士上楼时间。佢系。会研究啊，系咪计入呢个学历因素啊？认为高学历嘅人士买唔到楼咧，系楼市结构嘅问题。即系其实基本上佢系想喐高学历嘅人士。好简单啦，嗱，你有高学历啊嘛，你唔应该排公屋噶啦，我就扣你分。但系你买唔到楼、啊，咁呢个楼市结构问题啦，就交翻俾楼市嗰边出边嘅私营楼市嗰边搞啦，就唔关佢事啦。 但系佢又同时间佢又增加唔到个楼宇供应、啊。落成嗰、那个， 喂，你以前唔系以前我哋点啊？以前我哋系有得住公屋嘅，如果收入好啲嘅，或者喂学识好啲，搵到啲钱嘅，我可以去申请居屋 噶嘛？夹心阶层啊嘛？ 你而家冇啊嘛？ 好似议会仔咁样，有三级噶嘛？ 系啊， 议会就系三级，跟住楼宇嗰方面，楼市都系三级噶嘛？公屋。跟住你可以有少少钱，跟住可以开始置业啦，就居屋，跟住居屋再跳过去私楼嘛。 而家冇喎，冇得咁样跳喎。咁、你变咗读书系一个原罪喎。我读书我喂嗱，而家读书好简单，我都唔讲阿金英嗰只话，我读文学搵唔到钱，我读咩都搵唔到钱啊！而家讲真，如果我譬如好似一个年轻人好似我咁样浸会读电影出嚟嘅，佢都扑街噶，佢都。搵嘅钱系追唔到上车嘅，上唔到车嘅。 咁你可以做传媒大亨噶？ 屌， 阿大大， 你自己欺人嘅 。你可以搞， 你上唔到车噶？你喂，你要追几耐先上到车？你以你嘅人工，好难咯，系嘛？咁佢一世挨劏房咯，即系你申请公屋系一个好嘅一个俾佢安居，你安居就会落业啊嘛。你而家连安居都唔俾个年轻人安居啊嘛，大佬。咁我嗰日谂即系你作为香港人，喂而家公屋都要剥夺你，即系基本居住权系最基本。我成日都讲，一个地方你一定有居住权噶嘛，冚家铲而家居住权都唔俾你。 咁你讲到人权呢样嘢，人权宣言入边都有讲到住屋都系基本人权嚟噶。 啊，佢唔俾你。 但系，请问我唔讲香港政府啦，请问泛民嗰班人士有冇提供任何嘅政策建议系保障到我哋系有住屋嘅权利呢？你见到政府系会建议大专生轮候公屋会扣分嘅，咁但系就系政策嘅问题，逼到啲大学生由 E1 就开始排单身公屋啊嘛。 佢话你出边住唔起私楼系出边楼市结构性问题嘛，即系佢已经做定一个藉口就话哦，总之咧你有学历咧就唔应该申请屋嘅，因为你根本上 afford 得起嘅。afford 唔起系因为出边结构性问题，咁啊交翻俾出边嘅私营楼市去搞掂啦，就唔关我哋公屋呢边事噶啦。佢已经做定个咁嘅藉口噶啦，已经。 咁你即系话俾我听，大学生毕业搵12000，其实因为你唔够努力咁解嘅啫。 咪我咪就系觉得我嗰日谂啦，喂嗱，你一得两条路，嗱都系嗰样嘢噶啦，你只有谂住以港独为目标去发起一个起义，你先有得做嘅啫。如果唔系你死梗，但系当然你香港人。是一定唔能夠膽做呢樣嘢㗎嘛，個個貪生怕死嘅，喂大佬你唔好話港獨啦，你佔中都驚啦大佬，或者俾人拉㗎喎。 佔中真係驚喎，而家解放軍喎。 係囉，又扮差佬係咪，解放軍 再演習。 可以陣間講下。 即係啱啱可以講下。 咁我諗咗條屎橋啊，叫呢個下流革命。好簡單嘅啫，但凡16歲又想參與呢個下流革命嘅呢，男女即刻配對完啱嘅。喂譬如我覺得 B 哥靚仔嘅，我係女嘅。咁好啦。我哋啱啱够16岁，即刻结婚，跟住疯狂做爱，啊，一年三即系一下子要三五六个嘅，啊，然之后咧疯狂做完爱之后咧，结完婚做完爱咧，更加要申请公屋啦，啊，申请公屋之后咧 要轮候， 唔紧要咪轮咯，你又住紧劏房咪轮咯，住紧劏房你已经生咗五六斗嘅， 咁政府养咯，攞埋呢个关爱基金啊，攞埋嗱自己要唔好做嘢，自己要唔好读书，首先你 要凑住啲细路，系啦，好难做嘢嘅。 你又要唔好读书，你维持翻你低学历身份，但你要增值，点增值呢？外国有好多公开大学啲课程咧，可以上网睇，配埋中文字幕噶，你。keep 住要磨练自己， 即系摇佢课程， 系啦，摇佢。 你啲咩摇佢课程最近我哋系边间啊？ 边间？ 就系、是、华人民主书院啊嘛， 同君豪嘅会计师又都唔识咁擦拉鞋， 唔识啊！ 唉，我顶你！ 我以为普罗政治学院， 我顶你大佬！ 唔系 我讲嘅墙嗰度，你唔识讲嘢。 你谂下啦，你再申请埋关爱基金嘅水电津贴，你未上到楼嘅时候，你谂下啦，仔女出世，全家咬老种，政府养，嗱，你医疗已经系政府噶啦，住屋、教育、搭车、衣食，全部，甚至乎你上网啊！去嗰个咩阿土嗰个课程啊，都系政府俾埋钱你上网，几好啊！ 嗯， 当你去到日子一长咧，十年八载，你成个政府一定俾你拖垮。如果系全民，你系咁样下流革命，一定俾你拖垮。佢到时佢两步路嘅啫嘛，第一样就 cut 你福利咯 ，cut 你香港人福利吓，一系咧就全部所有人福利都 cut， 就实行新闻法则。一系净系 cut 你香港人福利，新移民佢唔会 cut 噶。咁你是但行一步，你都出嚟暴动啦，大佬。 唔系、啊，反而加税唔会暴动、啊。加税睇下中餐唔好出嚟喎， 就睇下加几多咯。 咪最多愤怒一下咯，唔系噶，其实唔一定要加正税噶嘛，我可以开征新税噶嘛，譬如消费税咁样咯。消费税你个都要俾啦啩，你就算穷人有钱人都要俾噶嘛。咁然之后政府咪有津贴咯，咁然之后糖水滚糖鱼嘅啫嘛，基本上。 但如果你唔系咁做，你都即系冇办法嘅。而家真系唯有系生豆猪乸，跟住自己吸埋学历，唔好读书。啊、即系唔系叫你真系唔好读，你自己唔好读啲正式有 cert 嗰啲咯。 咁即系你真系真真正正要做个弱势社群、 啊，做一个弱势社群，就好似我两三年前嗰部不设防咁翘埋双手咬老钟，你就系唯有咁样嘅啫。你点搞？ 但系煲胎即系2011年接受呢个传媒访问嘅时候，曾经就话喂。其实香港人口有弱势社群是正常的，有一半人住在政府津贴房屋，其实住屋真的没有问题，他认为房屋问题是指中产置业的问题。 中产都置不到业的，现在 置业就是中产置业的问题咯，遇到置业问题咯，中产、啊、就是低下阶层就可以的，现在你慢慢轮咯，实轮到的，是不是你都说了喂，开头出嚟， 阿林鸿达上个礼拜同我讲，佢有个 friend 啊，十一年都上唔到楼啊，大佬， 咁极端，十一年， 我都十年啦、哦，你知唔知我上楼等咗十年、嗯、我等十年先上楼啊，大佬，最第十年你分两次啊，第一次明明抽到我啊，去到突然之间话冇单位俾你，系咁先你走你。 所以唔怪之人入品啦，系嘛？ 有人入品啊，大佬，唔系我好鼓励啲人入品。 喂，系咪商品说明条例？ 唔系，真好简单，你楼又唔够，喺公屋又起唔够，居屋你又冇咗啦，冇咗呢个嘅途径俾人哋向上流啦，咁你点啫？你而家 咁其实佢只不过喺施政报告上面，佢会叫你扶贫啊，鼓励啲人向上爬，但系。另一方面，其實佢嘅政策或者個社會氛圍係逼你向下流噶嘛。咁即係好簡單講，你公屋嗰個例，公屋你處理嘅問題，其實除咗你話新嘅輪候名冊之外，你本身舊嗰啲都好有問題啦。譬如話，本身由擠迫户跌到剩翻得一個兩個人喺度住嘅，佢應該由300多尺嘅搬翻去100多尺嗰啲咁嘅單位噶嘛。咁、但係又因為恩恤嘅政策咧，就唔搬嗰啲老人家住，又或者係佢查得唔夠密，人手唔夠。咁就仍然係出現咗一啲一個人大可以住300多尺風涼水冷嘅單位啦，又或者調翻轉頭就係話有啲單位係四五個人一齊住，但係住喺100多、200尺嘅單位啦，但係可以排十幾年都排唔到喎。 同埋咧，我唔知阿毛毛有冇行過啲公屋睇咧，我好中意睇公屋嘅，即係我好中意影相影啲公屋。我發覺好多公屋咧，有好多係吉咗嘅單位嘅，我就覺得好奇怪喎，點解咧佢長年吉嘅？舉個例。乐民新村，哇！有几个单位我见到，过几年都系冇人住，咁但系点解你唔安排啲家庭上去咧？你嗰啲人俾咩人住啫？ 唔系，同埋佢本身嗰个管理都相当之僵化嘅、啊。就譬如话有个喺长沙湾嘅屋苑啦，唔讲边个啦。咁佢系有啲即系点讲好咧？佢两排嘅单位入边咧。系有一排嘅单位咧，就冇门冇，即系有门，但系冇窗，家徒四壁咁样嘅。但系佢嗰排咧就完全系唔住人。本身咧就喺几年之前咧就尝试过就当仓咁样 即係俾下低街市嗰啲呢就去放雜物啦咩成咁樣。但係到當個街市呢都其實冇人喺度擠嘢嘅時候呢，有啲喺對面住緊嘅單位户呢就可能借咗嚟做嘢擠雜物咁樣。但係一查到一俾人知道之後呢，房署係搵人全部拉晒閘，直情係將嗰啲單位呢完全唔開放俾人哋嘅。咁你咪浪 咗啦，浪費咗。 係啊，你咪浪費晒資源囉，你寧願封咗佢你都唔你都唔去活用佢，你俾人哋擠下雜物都好啊，係完全封晒佢㗎喎。咁然之後好啦，你依家到開啲新單位俾人哋輪，即係俾人哋搬嘅時候，即係有啲擠迫户可能搬到大户嘅時候，終於俾佢輪到抽到啦。但係又好奇怪嘅，一去到嘅時候所有大單位全部 hold 住晒，佢又唔會放俾人哋嘅，係吉咗嘅，係唔知留俾啲乜嘢人喺度嘅。 係啊， 係大單位嚟嘅，但係 係啊， 佢唔會優先俾嗰啲本身係擠迫户嗰啲搬入去嘅。 嗱，我嗰個 case 好得意，我幾年前上樓個 case 就係、上唔到嘅第一次，就係去到話叫你睇單位，係一紮單身人士啦。我嗰陣時我未結婚啦，一紮單身人士去到房署話準備睇單位。同一時間咧，呢扎單身人士包括我咧，一齊喺大堂度都收電話，就話哦，呼曬啦，冇得睇。即係以前唔會咁噶嘛，以前你收到信就真係確保有單位俾你睇噶嘛。而家你收到信都冇。咁但係你又諗下，喂，出邊啲屋村咁多單位，尤其是我舉個例啦，唔止樂民村啦嚇，麗景都係啦，有啲單位大佬幾年都同一個單位空置嘅，即係你又唔俾人嘅喎。咁你留俾邊個咧？我覺得好奇怪。你同我講有水分，呢啲咪水分咯，並唔係個輪候者係有大學學歷，呢啲叫水分啊嘛，大佬。喂，住屋權係基本噶嘛，你唔可能話因為佢有大學位而唔俾佢申請，仲要扣分。我覺得呢個真係黐線喎。而一個大學生而家你點啊？喂，出嚟唔好話叫你上車，即係佢混淆咗嗰樣嘢。住屋權唔等於係置業權啊嘛。 係啊。 哇！点解一定要买楼啫？咁而家我唔买楼，我出边租都困难啊嘛！你一个大学生，我就算劏房咯，我俾你搵20,000元啊！你住个劏房，如果你近翻工啊，你住翻市区啊，你都起码5,000-6,000元租啊！而家劏房边有2,000-3,000元你租？ 系 都5,000-6,000元租啦，豆腐卵咁细，咪点解要咁样劳役个后生仔咧？系咪？以前英国佬点解咁好啊？就系有得安居乐业啊嘛！你有一个地方，你俾佢安定咗落嚟嘅。佢咪可以努力去做嘢咯？你而家咁樣真係喂大佬，你變咗啲人係都市人係越嚟越有病，咁呢個係嗰個叫化學指數越嚟越低啊！咁解，即係化學指數低，你個社會嘅動力都差嘅，係咪先？ 怨氣重㗎，所以啲後 怨氣重㗎， 唔係講事。 你怨氣重嘅話，你搞事啦！啊，你十兩句又話你搞事啦，真係嗰個慘啊！真係 咁咪，所以好似阿馬傑偉咁咯，馬傑偉咁咯，佢話喂受夠啦，佢要移民去台灣啦。 但係台灣都未必係一個好選擇啦，即係講即係早幾日有個朋友就即係佢離咗地嘅，佢就因為做緊嘢啦，喺外國啦，佢就問我喂，其實你有冇諗住去台灣？我話曾經有，而家冇啦。 點解咧？ 因為我覺得十年內都應該俾大陸 KO 喎，屌！我就好悲嘅呢樣嘢。 我香港快啲，我覺得 即係我覺得我覺得好悲嘅， 即係咁講喎。 即係同埋我覺得你過去玩就好嘅，你過去融入個生活係好大問題。 哦，最關鍵問題係揾食嗰度咧， 揾食好 揾食嗰度問題，即係香港地咧。你話喂人工低，但係台灣仲低， 仲低， 仲低仲低。而家講日喂嗰啲咩22K 啊，即係好多呢啲，即係收22,000台幣一個月㗎。係 啊，係啊，同埋好多人個方法，所謂移過台灣咧，佢唔係真係作為一個投資移民啊嘛，佢係用一個叫搞生意嘅方式，咁去 揾搞民宿咯，主要係去嗰度做民宿啊。 咁但 係 你做 開咖啡啊嗰啲 咁嘅嘢咯。 但係呢個係好望天打卦，即係我曾經做過生意，我亦都做過門市工。 係， 我就試過嗰陣時做門市工咧。就做一間二手唱片店咧，喺信和中心地庫，冚家產可以一日1元生意都冇。上行曬貨啊，1元生意都冇。喺你做生意係好望天打 的。唔係喺台灣就會好少少嘅，因為台灣咧就你如果做大生意嘅話咧，就未必發到好大。咁但係小生意咧就相當之多嘅， 幾蓬勃嘅。 係啊，佢哋可以甚至可以係做一間早餐店咧，淨係做早市嘅啫，佢都可以養活成家人嘅。咁但係問題就係話。你要班即係你俾一個願景俾一班後生，你20多歲，你就走去台灣，咁其實同去廣西做生意係一樣嘅喎。當然有 risk 喺度啦，咁但係調翻轉頭就係話，你係唔係20多歲 做到五十几岁都仲系做一间咖啡咧？ 呢个其一啦。 即系台湾可能就适合啲安贫乐道，或者马杰伟讲，我都系想揾啲细艺过去嗰边嘅人会比较适合啲，系咪？你话后生仔去嗰边咁，即系 我当年都系噶，我当年翻嚟其中一个原因咧，即系当然我读书唔开心啦，而喺出边做嘢嘅，做咗两年都系拍啲灵异节目啊嘛，屌你！ 好啊，多类性睇喎、啊。 我好唔中意，我好唔中意做灵， 好似潘聪咁你好、 啊。唔系多类，多类性、 啊、做主持咁最惨，我做 research 做去写嗰个啊嘛，搞嚟搞去就系搞啲灵异嘢。你边有咁多灵异嘢嘅呢个世界，大佬真系好厌噶。你觉得又冇乜晋升机会，同埋嗰个始终嗰个职场嘅文化同你香港好唔同。 嗯。 系啊，佢嗰边系好日式嘅职场文化，我就觉得好辛苦， 哦、即系 日本仔嘅职场文化咯， 即系叫做慢慢升迁，要累积嗰个经验， 人际关系亦都好保守，即系 好讲层级， 系啦，好有阶级嘅观念，即系老细 日本仔、啊， 老细唔喐你唔好喐啊， 台湾口讲呢啲即系 好辛苦、 权力啊，好讲即系嗰啲财阀仲比香港仲犀利， 系啊，好辛苦，所以变咗我就。唔会谂嗰边咯，而家 咁香港就揾食就可以揾到嘅，但系就变奴隶，变呢个楼奴系啦， 两种选择啦， 奴隶社会， 奴隶社会， 奴隶， 但你有得食，食饱，仲有即系你可以基本上都一路挨雷仔嘅话，你吓， 唔系上到公屋嗰啲好啲嘅，但系难保佢有一日会搞咗上咗楼嗰啲咯，即系我寻日都我有嗱，即系唔好话我自虐，我都几赞成阿林记所讲，即系林记话得啊，你搞高学历嗰班嘛。想 Q 咗楼嘅照查，边个大学学位嘅，屌踢佢走，我赞成啊！你玩到咁咯，够晒水分啦，住紧公屋嗰啲有大学位嘅踢鸠佢走，我赞成。我第一个要走啦， 大学位嗰啲， 我第一个要走，我同你讲，我第一个要走，但系我赞成你玩到咁咯，系咪？你黐捻线啊嘛！你成件事，你点解会读书系一个罪咯？真系罪唔明。喂，而家高学历系一个罪，系有原罪嘅。你唔好同我讲呢个唔系一个罪啊！ 高学历搵唔到食就系罪。 你唔好同我讲呢个唔系罪啊！你张炳良讲话你要喐呢班人，呢班人系水分已经系罪啊！点解我有学历我唔可以申请公屋先？系嘛？你将个波俾翻去话哦，呢个系因为出边楼市嘅结构性问题。咁你政府又唔解决出边个问题？你公屋嗰边张炳良又收你啦？ 要时间噶嘛？萧威话斋咯，喂，提高地积比啊，嗰啲全部要时间。 喂，呢、這个大镬嗱，我知道呢一节差唔多完，我讲多少要提高地积比呢个大镬啊！嗰、那个咩啊？数码港嗰条咩村啊？薄扶林嗰条咩村啊？华富村 吓、啊。 喂，你而家话重建，你有啲人系买咗个华富村，即系我都识个朋友咧。嗰阵时系董建华咪话卖公屋嘅、 嗯， 卖咗嘅， 租地自置啊嘛，系嘛？ 系啊，咁你点搞？你第一个班友你点搞先？呢个第一，第二，你话重建，你向海嗰边咧？嗱，你擴大地積比率啦，向海嗰邊一定唔係俾你華富村享用噶啦，一定係矮絲樓啊，跟住一定係起屏風樓啊，你唔好俾我睇死啊！啊，仲有啊，你擴大地積比率呢個係激發咗呢個八成強拍嘅風潮又再嚟過，田新又翻嚟噶啦，成件事即係係一個地獄嘅狂篤啊！即係我好記得咧，幾年前咧田新興旺嗰陣時咧，作為住劏房嘅居民咧，係一個噩夢嚟，你唔知幾時收到你嗰層樓。收到你就扑街啦！我系其中一个受害者嚟嘅， 唔系好简单一样嘢。就算我当你华富村原地全部都系起晒公屋嘅，第一件事，你啱先讲到有人已经系租借自扣噶啦，咁自置咗噶啦。点样？第二件事，你就算唔自置都好，你点样系暂时去安置嗰班人先咧？ 佢话喺隔篱条村搵笪地起咗两栋先，跟住 即系嗰啲啊，嗰啲中转屋嗰啲咁样。但系你要知道华富村其实好多人都发咗喎，大佬。 系啊， 风水地嚟噶、啊，你明唔明啊？沈 家伟嗰啲系嘛？ 沈家伟阿妈仲住喺嗰度噶，大佬、 啊。 发咗迹嘅全部住翻晒喺嗰度噶。 系啊，祖屋嚟啊嘛。 系啊，咁所以佢哋边个舍得搬？ 祖屋嚟噶，好多艺人都仲有美孚层楼噶，仲揸住喺度噶。 你咁样起法咪喐到佢啲风水咯？ 系啊， 即系再唔讲呢样嘢啦。 咁呢个阿苏文峰， 喂，我嗰阵时咧细个嗰阵听过鬼故、啊。话华富村定华贵村咧，嗰度系唔知边个 area 咧有副棺木响度嘅， 屌呢啲， 系咪嗰次有个咁嘅 传闻？好多啦，话以前乱葬岗，又话以前为咗起啲楼要顺利咧，一定要杀个 B B 仔嘅，跟住摆落个庄下边噶嘛。 哇，咁 人住黐线嘅，我冇信啲嘢。屌，唔系即系我觉得喂你嗱，喐风水其一啦，其二你买咗嗰啲你点安置？你点搞先？你点样安置佢先？第三就系讲嗰样嘢，八成强拍，你又再翻嚟啦。 其实仲有一样嘢嘅，因为张炳良咧俾人哋问到呢个会唔会公私合营去重建呢、這个单重建呢个华富村嘅问题咧，佢就要考虑，但其实根本唔会考虑，因为根本一定会咁样做。 系， 咁但系问题即系点解咁讲咧？就因为其实有啲发展商咧，有时你拍卖唔到地嘅时候咧，政府都要湿一啲工程俾佢，等佢有钱赚噶嘛。 嗯， 咁所以一定会有呢咁嘅交易嘅。咁但系问题就系话，你交俾公私合营咧？私人发展会有啲咩事呢？会短庄。陈球大就系衰啲咩嘢呢？陈奕迅老豆就系衰短庄咋嘛。 喂，以前红磡系咪有一栋居屋呢就短庄全部都。 海滨南岸。 而家变咗咩？我唔知啊。而家系咪仲有得住定？ 海滨南岸咯，好似系嘛。 而家系买咗。 佢系系有个结构问题，然后就重新就俾私人發展商就發展成為一個住宅項目嘅， 即係短裝樂園， 係將居屋變成 短裝樂園，屌真係我真係， 變咗豪宅㗎而家係嚇。 喂，但係你敢唔敢住咯？咁有啲 我處理咗㗎嘛，處理翻個問題咯， 處理唔到啊，其實啲自己呃自己呀。 好啦， 咁啊，呢節時間差唔多，下節翻嚟再講啊。 其实好像代数 X 加 Y 是否一定有火花呢？职场上 X 和 Y 的配合是否一定有效？婚姻又是否一定要 X 配 Y 呢？ 我 Agnes 会在恋上关系这个节目请不同的嘉宾上来跟大家聊聊，希望你们可以拿到一些 tips 旁下身啦。 走遍世界，带你食尽天下。旅游历史，带出各地饮食文化。 有我 B 哥同你讲历史， 有阿 Y 大声带你饮尽各地嘅美酒， 有我 Kevin 同你讲饮讲食。 记得听我哋嘅行走天下。 好，咁啊，头先听嗰只 Beach Boys 嘅 Don't Worry Baby， 冇得唔 worry 嘅，大佬。我头先讲嗰样嘢就系话，你扩大地积比率一定系八成强拍，又再翻转头，就系、是、重复紧几年前咧，贪真时代嗰阵时咧，阿田生咧啊，咪好积极咁去收购啲旧楼嘅，八成强拍嗰阵时。 哦，系啊，我哋已经成沟收购咗全栋啊嘛，即系喺大角咀嗰度见到好多。 你系噩梦嚟噶，即系我嗰阵时就系一个受害者，即系话喂，佢收到嚟你嗰层嘅时候，你系要搬，咁变咗你好冇安全感嘅。你搬你未必揾得翻你而家咁样嘅咁平嘅租金啊嘛，变咗嗰班人又好似游牧民族咁样，即系其实成件事我真系。谂唔通咯，即系你变咗真系好担心噶，香港日后点算？ 但系后来 C Y 就推出咗楼市辣椒嘛，亦都即系搞到而家呢一排嗰啲即系旧呢啲咁嘅即系旧居重建啊，呢啲咁嘅安排咧，几乎停顿啊，发展商计唔掂。 但系你而家你又扩大地积比率，佢变咗喂，佢有层楼佢即刻拆咗佢啦， 唔系 呢楼起完佢即刻拆啊，大佬有一 赚嘅大成本嘅，而家就主要系为未来啲规划咧开绿灯， 系 啦，咁啊。咁呢樣嘢就揾薄扶林嗰邊開刀囉，咁嗰邊供應會大增囉，嗰個樓譬如居嗰、那個密度啊嗰啲咪大升， 喂咁啊、 那個、交通咪好唔方便、 啊、我又要抽下水啦、啊、你應該叫林康正做返一集薄扶林薄扶林嘅薄扶林去講下喎、啊。 咁呢個唔好控制，唔好控制嘅。 唉、啊，喂，咁交俾你哋同阿 B 哥啦。唉、 哎，唔係今日就都唔係都，我首先都想講返單即係關於明报或者 AM 七三零吓，甚至而家苹果日报啦，即系引申出嚟嘅全方位吓，呢、這个中共特别系梁振英啊六八九政权咧对传媒嗰种打压啊吓，因为就最近即系先系施永青啦吓、啊，自己爆响口咧话喂呢排点解不明不白有啲中资机构咧抽走啲广告啊？ 但之前话苹果已经系有啲咁嘅遭遇， 然后咧就系、是。主场新闻跟住咧就再咧引述知情人士话咧，哇！苹果日报亦都因为编采立场系俾汇丰、渣打同埋东亚三大银行抽广告，特别系渣打方面咧一度就冇配合，冇听佢哋之笛，结果咧就搞到梁振英咧就用呢个冷淡手法对待，包括咧哇下个月渣打马拉松咧个做唔做主礼嘉宾啦，到而家为止咧都未确认同渣打方面，咁啊甚至咧 好稀罕要做主礼嘉宾咧，冇得柒你啊！屌， 甚至咧话之前喂董事会咧渣打董事会啲高层嚟香港开会，谂住顺便同梁振英见下面啦，梁振英亦都拒绝，咁搞到渣打班人好无人，知道今次梁振英真系动真格。 我知道渣打低咗头啦，系嘛？但問題 未嘅，未嘅，而家暫時就未低頭嘅。 但係咧問題，我奉勸渣打嘅高層啊，你冇鳩理事話，喂呢、這個人腳頭唔好啊！之前啊十幾年前董建華未上任啊，啱啱大約九七年咧主持嗰個花車巡遊儀式啊，焗死人啊喺入邊個花車度，跟住撞到架車，你記唔記得 啊？哦，炒車啊嘛， 炒車啊，因為架車啲廢氣焗暈咗嗰個司機，跟住撞死人啊！大佬，啲人腳頭唔好啊，佢同我老豆一樣啊，腳頭唔好啊！你争取佢个渣马拉松啊！ 渣马， 喂，跑死人啊！会冇制啊！真系 上年有佢啊嘛，上年有佢喺度啊嘛， 上年咪有人死啊你 啊！ 上年有人死啊， 年年都好难啊，避免有人死、啊。 哎，又话佢数啦，喂，好稀罕佢咩？大佬揾林郑好 Q 哥啦，唉、哎，啱唔啱啊？反正林郑先系特首， 而家反。即係你， 如果林鄭出特首嘛， 奉勸渣打方面管理層就可以唔使你佢， 唔使唔好 Q 你。唔係 因為 你請林鄭，喂請林鄭先好啊。 因為 擺到明目， 客觀現實咧的而且確，喂你抽走喺蘋果唔出廣告，咁你諗下，喂高學歷，高收入， 係 其實好主要好多嘅即係讀者都係你嚟自蘋果呢一份報章嘅， 唔係明報咩？明报个神马 化 灭咗啦， 佢 成日都话点解明报单嘢冇人讲，边人睇嘅？冇人睇，冇人讲， 冇唔系咯？咁你而家喂，而家问题系喂，而家苹果你话唔落网站又唔落，喂，好影响喂，而家呢啲商业行为你咁啊，渣打或者系其他呢啲咁嘅英汇丰啊或者东亚喂落广告，喂你估真系贪苹果反共好脚头咩？唔系噶嘛，系因为多读者咪 readership。点击 click rate， 人哋先要落广告，啲商业行为嚟噶嘛？而家你竟然喂，因为 689或者689，據講係689嘅一啲啊支持者咧，就認為喂係要俾小懲大戒喎，俾呢啲咁嘅， 但佢就全部違法嘅喎，根據呢個廉署嘅講法， 係噶廉署。即係亦都即係你都話有查實我， 查實我訪問啦，佢話咁樣係犯法嘅。基本 前廉署高層都講喂，呢、這個係可以即係處理嘅。但係而家問題就係關鍵你攞唔，你肯定唔到係公職人員向即係施壓啊嘛。你除非揸單出嚟話係啊，我受到即係 揸單唔會咁做嘅。 咁、你點啫？咁你就回應唔到噶嘛？結果係即係而家咁樣樣啊嘛。但係你可以話喂，施永青嗰邊亦都係啦，嗱。前一期就话廣告都大受影响，哇！跟住咧，今日咧就出嚟讲话，喂，有啲反建制嘅传媒咧吓、太过分咯。佢话喂吓、市民对一啲反建制嘅报纸比较大意啦。佢话喂，亲中传媒咧，你哋即系佢哋就敏感度会高啲，但系反建制报纸咧，萧永清话咧，哇！啲市民就。即係相對大意，以為佢哋喺發揮緊監察政府嘅功能，現實係呢啲報紙嘅政治取向咧，係強烈到不惜將自己嘅頭版登政治標語，以自己嘅社論作為政治動員，佢嘅主腦人甚至成為政治運動嘅幕後操手。咁一份咁深入介入政治嘅傳媒，好難喺新聞報導時候做到客觀獨立嘅。呢、這個施永青嘅即係接受訪問嘅時候咧。今日咧就竟然就咁样样抽清苹果日报啦，好明显啦，就边份啫？ 我以为讲大公啊， 讲紧反建制啊！ 你大公点做社会动员啊？动员啲乜啊？ 动员咩？ 维园立法咯， 系咪啊？ 大公都好反建制嚟噶。 唔系佢讲苹果动员7164春秋二制啫嘛。 系啦，春秋二制又做埋海报咁样样咯。咁而家苏永清嗱，商人就有呢样嘢啊嘛。一方面就出嚟话有人抽廣告，有呢啲中資機構抽廣告，另一方面出嚟，亦都即係嚇講翻一啲嚇喺啲保守人士眼中好聽、耳中好聽嘅説話， 嚇、 兩邊都抽下水。咁但係你局擺到出嚟，香港地而家政府，香港而家嘅嗰個統治者，喂，似乎真係開始去到一個咁嘅，喂，完全係改變咗成個社會性質啊！因為喂用。統治機構如果話去明示暗示嘅方法，令到呢啲咁嘅即係資本呢啲咁嘅商業機構係受犯嘅話，呢、這個已經完全違反呢、這個即係市場原則嘅咯。 係啊， 係嘛？咁你而家香港呢個社會同大陸已經變成 呢個係一貫中聯辦嘅做法。 以往冇咁明目張膽係抽廣告嘅，你知唔知？以前咧，譬如明報去搞天匯，咁咪含地咪之後唔落廣告咯，即係作為懲戒咯。但係而家係有人有組織，係叫 即係真係大陸化嘅喎。你唔好話咩，我打岔你少少啊。嗰班學民思潮啊，走去遞封信俾劉光華都俾人禁固，跟住簽悔過書啊，大佬簽悔過書啊， 係唔係嗰啲係政治方面嗱？呢、這個就係政治活動上面佢哋打壓啦嘛。大家連商業活動，我而家係因為基於咩原則？我基於人哋多人睇我落廣告，然後有人話喂，你咁樣唔得喎，我咁樣樣我唔中意喎，然後要你抽廣告喎、 咁咪日日都係最黑暗嘅一日咯，所以。 喂，而家真系好大喎！如果系咁，即系你谂下啦， 即系唔好再讲话今日系民主最黑暗嘅一日，屌你， 一日黑暗嗰日，屌你！咁 AM730都话萧永千都话，如果搞唔掂，真系倒闭嘅，真系会接啊，真系会接嘅，系嘛？苹果唔使讲，广告少咗，股价都起唔到啦，系咪啊？ 嗯， 系嘛？你谂下香港而家变成一个咁嘅社会， 虽然一传媒系一只现金牛嚟， 系同意，系啊，但系问题如果你咁样样咧。喂，人哋點樣做生意？即係你話喂，一方面肥佬嚟得罪李嘉誠，係冇長和係廣告喺肥佬嚟嗰度啊嘛。 係， 哇！你話到最連所有大嘅機構、商業機構都可能俾人俾政治壓力，即係大即係施壓去到唔落廣告落去蘋果度喎。 嗯， 完全係違反咗嗰個市場原則嘅呢種做法。咁而家係咪用咁嘅商業壓力，隨時係真係會令到？某啲傳媒可能真係最後跪低喎，你都知好多傳媒其實已經基本上係做緊同商業機構即係掛係喺度勾結嘅一啲咁嘅即係做法噶咯。譬如喂商業機構落廣告，佢哋會寫啲線稿， 係 去唱好某啲商業機構，呢好多報紙都應該做緊噶咯， 係 做特輯啊嚇、做啲獻媚嘅報導啊嚇、廣告即係廣告特集啊廣告特輯啊咁樣做法噶咯。而家咁樣樣，以後我哋仲使睇新聞 冇噶啦， 同埋好簡單一件事。 在香港上年公布那个廉洁报告啦，同埋那个营商自由度的报告呢、香港在营商环境入面呢自由度仍然是排第一的。咁但是呢在这个廉洁的报告那里呢是已经又跌多了一位的。咁但是我们相对来看返在经济自由度的报告入面亦都讲得好清楚，除了廉洁这件事之外，另一方面新闻自由其实都是关这个商即是商营商自由度的事情的。如果你那些资讯不够公开透明不够广泛的话呢，你到最后其实是不就会被啱先讲的政治会影响到我们的营商环境。你看王维基用政治去压迫令到他拿不到个牌已经是一个很明确的例子的。你现在是不但只是王维基拿不到牌，你现在是连报纸都开刀嘛。 嗯。 那是啊，那其实平时我们相安无事的，但是你现在是 连那些做不到。最惨是所谓的新媒体、网络媒体又是摸不到出路嘛。你一件好简单。 是咯，我们都摸不到出路。 我们都没有啊，你花生赞助都没有啊， 直头没出路啊现在。 是咯、 你这场。 直头难。 即是人穷就自短，台红呢就被人叫。 哇嗱吓 我讲嘅嘛真 係。你冇冇冇 讲呢啲啦。 真係我觉得讲认真嘅，呢个网络嘅媒体都未摸到条出路。即係好简单，你而家睇 D100 或者係主人新闻或者係八五二邮报，你唔知佢可以营运几耐㗎。 我 老实讲嘅呢啲真係。 因为我而家都即係筹划緊，可能都整个网上媒体，但係而家关键问题係如果我打到 你整咩网上媒体栽我哋咪得到屌死咁搵新头咩。 即 係 咁 讲，喂你有冇嗰啲141嗰啲 先 我 做 你。 喂141俾人拉㗎啦。 我 做 你啦。 係啦，141俾人拉㗎。喂嗱，而家关键问题我就算打到 click rate 上去，我真係想攞多啲广告 revenue 啊，我真係想搵啲大客户啊。隨時會因為你嘅政治取向，有人落 order 叫你，咁呢啲唔落得邊扎 list 邊，或而家有啲報章其實係有個內部嘅黑名單㗎嘛，邊啲機商業機構呢你報導要負面，每次佢一登佢呢就要攻擊佢嘅，你明唔明啊？而家遲啲，喂，如果真係咁，到時商業機構落廣告話，原來中聯辦有張 list 喺度嘅，或者特首辦有張 list 喺度，喂，唔落得過嗰啲， 你最慘， 你唔使玩， 你係真係要靠廣告，你唔係話靠一個讀者去 join 你個嗰個會籍， 係啊， 去收錢，呢、這個唔 work 嘅香港。 同埋你調翻轉頭諗，你就算你睇到外國嘅一啲新媒體都好，佢。主要的 content 的提供者都是会是一些固有的媒体，譬如说电视媒体啊、报纸媒体。而你现在的报纸媒体和电视媒体是被人打压的时候，你那些新媒体又做不做得起来呢？你也都没有一个很即是很强的一个商业支援。那那些商业支援的话又可能会被政治影响到的话。那你 商业支援不是都是打边炉咯。 屌你哋！我明噶，我明噶，但系都商业支援打边炉都佢会拣嘅、 啊， 都会睇一睇噶。 打边炉会唔会睇自由行会少去啦？ 啊，佢哋唔会噶，佢哋个自由行都可能戴住副白框眼镜咁咪得咯。 好远、啊，但系嗰度我未去过打咯、 啊。去过一次，我呢排都周不时去嘅。 你嘅巴闭啦， 多自由唔系多自由行嘅， 系咯，因为即系证明佢哋个台咧广告成功咗嘅，系令到更多自由行去嘅，即系证明嗰个台咧系自由行多去听嘅。 唔系，我觉得系东主嘅处理手法。 嗯， 自由行。 喂，唔系啊，除咗打边炉之外，日本料理都应该揾得过啊？ 点解？ 有套餐噶嘛，大佬？ 嗰只套餐，哇！你睇嗰只肥蚬，肥蚬似 真噶。套餐，喂，即系我谂下文昌，你谂过喎？即系系咪要同呢啲打边炉或者系啲日本料理倾下？即系只有佢哋咁支持你哋。 唔系你有真系去到最后，你真系需要呢啲良心企业去支持你噶。你明白 嗎？是啊，759咯。 是咯、啊、即是要去到呢啲咁樣格局㗎喇。 阿信屋直頭係喂良心企業啦，請返本地勞工唔請呢、這個啊陀北係咪先。 咁、即而家 但你啲咩759都有支持網台呀、 啊。係咩咩 做咩啫，喂口型咁樣口噏噏點啫， 我讀唇好差㗎。 人哋睇講出嚟嘛，我哋聽眾聽唔到㗎、好冇啫。 是但啦，你要講 咗。我哋兩個之前都做過嗰、那個。 哦係咩， 哦。 系 咯， 我都有支持佢噶，759 啊， 我成日帮佢买矿泉水。 即系之前我话俾你听，而家嘅夸张到情况，喂，即系我已经去到咁，喂，而家跟住林和立今日整个篇文，解放军 扮差佬讲 劲啊， 镇压占中，喂，林 哇呢、這个之前喺头一两头诶、第二集， 喂，但佢唔系 第三集嘅炮弹声曝光次， 佢唔系第一次，佢之前有一次系无疑喺湾仔出事， 系我几个月前，我咪好多个月前，应该 around 可能接近半年前到啦、 啊，你已经爆咗啦， 已经爆咗啦， 咁而家唔系第一次，佢之前做过系无疑个讲广东话噶嘛。嗯就是无疑个 唔系阿爷，阿爷 有 个咁嘅 planning， 最尾如果占中真系发生最 worst 嘅情况之后，会出动解放军。 而家就仲夸张到话，已经总部咧安排咗吓、啊，有揾咗深圳成立咗专责对付占中同埋其他反中乱港分子嘅总部，然后驻港部队已经订做咗几千套香港警察制服。喂， 唔系呢个其实阿林和立，我觉得佢唔熟悉大陆嘅嘢咯，唔会喺深圳嗰度做指挥嘅，因为深圳冇军区。 系， 你应该喺广州军区禁制 嘅。吓、啊，佢喺佢话驻港部队做咗几千， 有啲 几千套喂警察制服。喂，如果系真嘅话，呢啲喂非警员、非警务处去做警察制服着上身呢啲。好似系违法嘅， 报警嘅 吓，报警嘅呢个 你可以报警嘅，热心市民系可以报警嘅，大佬， 事都唔存在呢样嘢啦，吓，你都俾佢 take over 咗，吓，你可你真系报警个警察都系佢嚟嘅，吓，唔存在呢样嘢啦， 我觉得呢篇文嘅个，我睇完之后我当搞笑咁睇， 你执意林和立 系啊。 之前好堅我話習總打你搞文革嘛，大搞文革。 咁但係佢講再之前嗰陣時，我哋節目又講咗啊嘛， 係咪先？即係話你執你口水尾嘅 嚇，阿林博士即係參考。 咁唔出奇㗎，有几出奇啫？天下文章或者天下内容嘅大抄。 如果有一日佢跌咗个电话，俾人执到入边嗰张卡，全部都系炮打宣导啊、党国消息嗰啲，你 啊真系大佬啊！真 系你一句成名啦，边个？ 先唉，讲翻你，譬如啱啱讲话大陆嗰度解放军呢，我哋又要讲下啲中国嘅嘢啦。上个礼拜嗰阵时候，852邮报你讲起。佢其中有一篇報道就係講呢個話，而家內地嘅內銀股啊，係上個禮拜某一日嘅工行嗰、那個股價跌穿呢個 P book， 係 即係呢個市漲率， 係帳面值就跌破咗帳面值，就低過咗一倍啦。咁、帳面值就喺會計準則上邊咧，就基本上就係、是、間公司如果清盤嘅話，大概值幾多錢？咁啊，香港方面咧，而家仲做緊4.78嘅，咁啊每股帳面值係$4。咁內地嗰方面咧就3.4，啱啱今日個收市價，咁就已經就穿咗嗰個帳面價噶啦。 代表咩咧？文昌 嗱，八五郵報咧就政治解讀覺得咧話咩金融風暴殺到埋嚟啊咁樣。咁但係即係嗰個股價低過帳面價去交投咧。 是 A 股定 H 股 ？A 股，佢讲嘅 A 股、，H 股就仲未嘅，因为四个而家4.78啊嘛，账面值就系$4，咁就未穿嘅，咁啊最即系跌到两成到先有得机会穿底啦。咁但系呢一个方面反映咗市场咧，就对内银股嘅估值咧，就已经系去到相对系即系淡嘅水平嚟嘅，即系账面值就都代表清盘嘅时候你可以收翻几多钱啊嘛。咁如果係咁就話喂，基本上即係對佢個盈利能力係完全失去信心㗎喇。 嗱呢樣嘢一樣嘢就係內地嘅人對於因為 A 股㗎嘛。 係呀、 即係內地嘅人對於呢、這個人民幣相關資產，即係內地嘅人最熟啦 ,suppose, 係已經有質疑。 係。 係咪即係證明到可能未來因為依家所謂嘅工行嘅資產，絕大部分都係以人民幣資產為主㗎嘛。可能佢內地嘅人就覺得係人民幣可能未來會有下跌㗎喎。一嚟個資產，二嚟佢最大可能性呢，就依家佢嘅資產呢係假嘅。因為形成銀行嘅資產好多都 account receivable。即係應收帳，或者係攞資產攞嚟做按揭，例如嗰啲磚頭啊等等，即係代表可能未來內地嘅房地產有機會急插，佢依家按入嚟嘅磚頭係未來會有貶值壓力。 咁八五二郵報嗰篇報導咧提過就係、是。 嗰、那個九成銀行股咧，內地咧十六間喺上交所上市銀行裏面咧，已經係跌破咗嗰個咧帳面價噶啦。只有民生銀行同埋寧波銀行暫時幸免嘅啫。咁香港方面咧情況就都仲好啲，咁有好多都仲有一倍嘅市漲率交投嘅。我自己解讀就係因為內地嗰個市場咧，特別喺股市方面咧，近即係去到今時今日咧，那個市場都係相當淡啊！即係其實基本上咧，啲內地人咧係唔信股市啊，啲錢咧就投入去房地產，去買金啊，去買比特幣等等呢啲咁嘅資產而 唔係買金係喎，你見啲金行 啊， 排曬隊都踎曬喺 度。係啊，啲內地人就係唔信股市，咁但 仲有信價增賺咯。 啊，就係即係咁，所以咧 價增賺都排曬隊。 我覺得因為呢啲咁嘅即係股值咧，呢啲嘢咧就好多時係受嗰個市場嗰、那個市況影響嘅。譬如金融海嘯嘅時候，咁所好多銀行都即係外國好多銀行都跌穿曬嗰啲帳面值嘅。 嗯， 因為完全唔知嘛，匯控都 唔知點計嘛，係啊， 唔知點計嘛，係咪先？匯香港匯控都跌到33蚊啦，係咪先？ 嗯。 咁而家嘅情況就係內地衍生出個問題就係、是，喂，內地嘅人 唔信， 係啦，唔信，對股市唔單止係對銀行，係對股市亦都係唔信，所以搞到個 相關嘅資產都唔信， 咁都低嚇。咁、啊、但係佢其中一個板塊咧，譬如創業板嗰啲中小型股票咧，反而就幾熾熱嘅，譬如華爾兄弟啊嗰啲好多都其實創咗新高嘅、 嗯， 就所以個情況都幾兩極。內地而家就係、 是、即 係 對國企唔相信， 係啦，對國企對大型嗰啲國企覺得冇唔掂， 係覺得呢啲國企嗰啲全部啲數都係假嘅，或者貪污嘅，或者未來嗰個盈利動力咧就係、是、會急速放緩嘅。 嗯，咁所以我自己理解就未必去到話哇咩殺到埋身嗰樣，我覺得即係852方面就。可能就跳得快咗少少，咁但係肯定就係大家係唔睇好內銀嘅。咁、 嗯、 喺香港方面其實都反映緊個情況，喺 H 股啊呢啲咁嘅交投上面都睇到嘅。 係講起金融股，可能會唔會亦都關於內地可能未來係會係喺個縮貪嗰方面呢，由呢個石油系統全力向呢個金融業嗰度係做一個打壓呢？ 咦，幾乖咁就 呢、這個呢就係、是、嗱早排呢呢、這個博信啊嘛， 系嘛，系 博信，唉呢、這个早排有单 新闻， 呢排讲啊，话呢、這个内地已经成立呢个一号专案小组嘅中纪委啊，就系、是、调查我哋伟大、光明、智胜嘅中国影帝温家宝前总理。 哇！ 啊， 咁、平安报险咪好大镬？ 系啦，即系话关 上季快俾佢预言中咗啦，真系 边个啊？咩？我系好多个月之前 估，你已经讲啊， 系已经讲系因为呢、這个江派同湖派，即系江同埋团派嗰度嘅一个交易，你交石油帮即系周永康出嚟、嗯，我交温爷爷出嚟、哦，即系大家做一个好似。博弈论咁嘅博弈， 每人交 一件，唉，咁啊公平啦，咁啊可以令到咧市民消消气、嗯，人民消消气，咁我哋伟大智胜光明嘅中国共产党又可以再次回归人民嘅领导，又可以更延续我哋嘅千秋万世。 哇！如果系咁，咪嚟紧啲内银啊，咪保险股都睇到、 啊，真系系嘛？系咪 睇到晒啦？ 唔关我事，唔关我事，真系嗱，你因为其实某程度上系可能呢下迟下可能我喺炮弹先部或者其他节目会再详细讲。其实有一个端倪，我之前睇到咧，就系、是、因为温家宝虽然团派同佢同阿胡锦涛唔同，胡锦涛主要支持佢嗰班嘅背后嘅元老系啊邓力群啊、宋平啊、阿魏建衡呢一啲比较上嘅保守派，阿温家宝嗰啲系。所謂嘅新自由派啦，或者自由派啦，好似阿胡耀邦啊、阿趙紫陽呢一班咁嘅團派咁啊，所以胡同温其實從來都係唔即係同是團派嘅其次，但係唔同系統。而阿温嗰派自由派咧，係呢排啊即係呢幾個月啊陸續俾人打壓咧、嗯，包括胡耀邦啲親屬啲後人。都被拉， 嗯， 拉啊！周永康嗰阵时，顺带好似有个胡耀邦嘅孙媳妇定咁上下， 都拉咗。 哇！咁你呢个 接受调查，亦都代表佢嗰边嘅人马，佢嗰边嘅脚咧，开始好似之前喐周永康咁样，系慢慢喺个边皮嗰度咧，喺度撩， 摇摇欲 坠。你嗰度睇翻嚟噶，唔系大纪元啊？ 喂，你啲咁嘅垃圾，呢个垃圾报道点 解？你成日睇大纪元， 边个讲话睇大纪元？ 你自己上 Wongs 睇下咯，俾人屌你啊！ 咁 吓，几千个， 大佬喂，你知唔知？ 屌你啊！ 我你知唔知啊？我讲咧，大纪元咧 都系抄你嘅， 唔系大纪元咧，从来唔会讲胡温嘅，留意啊！ 我冇睇，我点知？ 大纪元从来唔会讲，我大纪喺大纪元嘅 logic 之下咧，全中国得几个人？一个叫江泽民，一个叫曾庆红，一个薄熙来、周永康同埋罗刚，系呢五个人 都系牵涉四个字：活债器官。 冤债结上，活债器官，冤债帮。即系除咗呢，除咗全中国咧，suppose 喺个大纪元嘅逻辑嚟讲咧，除咗呢五个人之外咧。中国系冇其他人，十三亿人得五个名出现，净系讲呢五个人就乜柒都唔讲，全中国啲人系死撚晒。 喂，王伯明都冇讲喎。 王伯明，我哋讲多少少啊，俾多少少时间。我想讲多样嘢先啫。王伯明之前，我啱啱谂到样嘢，即系如果讲呢个新媒体、网络媒体，譬如一个网络嘅网台啦，又或者系呢个报纸咧，可唔可以好似啲 online game 咁出点数？即系我中意听，譬如我中意听出头咩出油沟鬼头嘅，咁、 我你要听咩？ 我即系我梗系冇听啊！屌你！ 我屌你！你自己台啲节目都唔肯听， 我唔听网台啊！屌你！我自己节目都唔肯去听， 你听 D 一八 ，D 一八唔系网台，系一个全球华人广播网络。 我屌！ 屌！即系我想讲一样嘢就系，喂，会唔会有得做咯？即系嗱，你嘅广告落唔到啦，即系唯有出点数卡嘅。譬如我中意听阿文昌节目嘅，咁我要买点数咯。 乜样你咪即系 靠 点 数 订户， 唔系 靠 点数又唔同喎。点数你七十蚊有得卖，好似玩 online game 咁。 作啊 ，online game 咁。 帮你卖点数啊？ 喂，你 Bitcoin 唔同 Bitcoins 嘛？Bitcoins 你可以喺现实度做其他交易噶嘛，亦都系自己交易噶嘛。但系你网台嗰啲 coins 咪又系攞嚟买网台嗰啲嘢？ 系你嗰啲。你嗰啲金币点啊？ 系喎，你以前总版主嚟嘅，你 suppose 系囤积居奇，你啲金币多人，你啲 bitcoin， 咁你话你嗰啲而家有冇得换 翻啲金币去人民超市兑换？ 军庙化咗啦， 我啲人民超市有乜兑换啊嘛，大佬？唉，真系大家谂下咯，即系网界嘅出路系点？因为我见而家所有新嘅所谓网络媒体都系即系。喺度盲摸摸咁摸緊條出路，但係真係 我哋都係盲摸摸緊。 唔係，但係你諗下嗰個頭先文昌咁講嗰種打壓，其實真係好渺茫啊，大佬！你真係要靠廣告，你靠訂户係死嘅，真係好可以肯定嘅。香港靠訂户真 係 死 嘅。但係靠廣告好多，即係你話會員制唔得 嚇，會員制係死嘅，真係唔得嘅。會員制唔係 你 點數， 你又抽 點數又唔同啊！嗱，點數唔係會員制，我中意聽，我咪買點數咯。点唔同会员制、啊？喂，会员制，喂，会员制，你一个会一个会籍，你可以听晒成个台、啊。我点数，我净系听一个节目啊！屌， 可以，你唔可以咁啊！其实 点数，点数唔同噶、啊。 变相会员制啫，变相会员制。 但系个玩法唔同，人哋热，我觉得你玩 online game 嗰扎都接受到点数卡啦。咁你听网台转点数卡，我都有得谂。 即系都要俾钱。 咁平啲嘛，下下唔使心贵啊嘛。 喂，唔系 check woman 讲话 P 仔啊？ 唔系啊， 有个 P 仔， 有个网友叫做森麻士达领的嘅网友咧，佢话咧依家咧，依家咧啊呢排咧阿森麻咧唔响度咧，系咪同紧呢个达领过生日？ 唔系，佢今日生日，唔知寻日生日，总之今日约咗屋企人食饭嘅。 系个网友，个网友讲嗰个， 你揾到相影到证据交过嚟，我哋就会有咧。 如果你话 化身， 如果你话有相嘅，我呢排净系见到有个三位女士嘅相。 喂，唔好嚟啊！最后讲多少少就系黄百鸣啦。咁嚟紧个戏咧，佢个咩绿星部戏 系要呢个杯葛， 要杯葛啦，葛啊、因为佢话佢会。協助呢個周融嘅幫港出聲咧，靠呢個首映嘅籌期嘅幫佢。 你齋牌排頭唔睇個幫港出聲嗰樣嘢，佢加曾志偉我已經唔想睇啦。 幫港出聲係咪？喂，幫港出聲，想問下係咪金朝陽個老細都有份？ 會唔會誹謗？ 你要小心啲喎， 呢個小心喎， 呢度好小心喎， 呢度小心喎， 不如賣紅包答你啦，呢個 排除有資助嘅，我唔排除啦呢樣嘢。 咁咁， 喂，你都知幫我出山，好多人籌，好多人傍水噶嘛，點知啫？ 喂，咁好似咧聽講咧，某個網台咧。 有邊個啊？ 你好多前同事匯集嗰個網台，你知啊？你知即係個英文名同呢個匯豐個英文名好似嗰個咧？你知我講 點啫？ 嗰個係咪都係佢哋嗰個？ 唔係佢個總部喺嗰度嘅，喺銅鑼灣金柱崙。哦，南邊嗰個，喂，地貴個地址喺嗰度啊！你想幫我想知啦，呢啲人。呢啲系事实嚟嘅，呢啲系事实嚟嘅。 呢啲咪搞网台嘅出路咧，都唔识嘅。我啱啱兜翻你回应翻你个问题啊，新地， 多谢你啦。 就搞网台要投共，你都唔知啊？ 我唔肯投共啊嘛，所以咪要 唔系啊？你嗱谂 下搞点数卡， 你谂下，你谂下，黄百鸣话帮佢筹期啊，803嗰只天马娱乐啊，上个12月底即刻抽升啊， 系嘛？ 系啊， 唔系咁，但系 呢排啱啱回咗少少咋。 但系我哋作为一个普罗市民、普通市民，就梗系唔谂睇啦。即系等于我问你睇咗《警察故事》2013未啊？ 20万喎，票房， 你会唔会睇啊？ 唔系，我谂住，2014年开拍套戏，花生台开拍套戏叫做《城管故事2014》。 你一定揾我做导演。 系啊。 就话男主角大 啦，跟住但系嗰个城管咧要戴住副白框眼镜， 哇！会唔会城管揾条女嚟搞我噶？嗰条女系好似李思嫣咁样啊？ 唔系， 死得啦！ 嗰条女似肥显啊！ 阿宝宝有咩想讲噶？ 冇啦，够啦，收 啊！咁啊，记住杯葛呢、這个吓。啊即系六星报喜啦，真系唔好睇啦！ 我哋亦都要叫啲网友听翻我哋咧之前上个礼拜有一个节目好精彩嘅，就系啊院长流泪， 系咩？ 系啊， 我未 你冇听咩？ 未听晒， 系啊，院长最尾 点解咁感触啊？ 系啊，佢感触到流泪。 系乜？我翻去听下先。 系我哋，但系我哋已经将精华嘅片段咧剪辑咗。 哦， 喺个节目之后，我哋会播出。 好，喂，讲得。最后一两句，有人话黄百鸣嗰单嘢咧，你叫人哋唔好睇咧，就等于叫人哋唔好睇 TVB 系冇用嘅。咁大家有冇啲咩表示啊？冇啦。 我哋 BT 咯，唔 TVB 咯。 咁 BT 晒都 BT 都唔应该支持佢啊！我觉得 系嘛， 系啦。 唔系佢都系谂住欺世盗名揾饭食啫嘛。咁、我哋照睇佢都系，但系唔俾钱，等佢揾食嘅机会都冇得唔得咧？ 我谂过咁，佢到佢上完画之后咧，一出碟未出碟咧，睇下有冇方法督到个种翻嚟，然之后咧倒捻转佢，跟住俾人上网 BT download 咗落嚟，点解倒转嚟播啊？套嘢，等佢连老番市场都冇，你明白吗？ 好， 正版唔会支持，老番都唔会睇啊！屌 download 咗落嚟，倒转嚟播啊！套戏咁啊， 系 应该咁 好， 好 咁啊，下个礼拜 再见， 好， 拜拜。 即系我第时教书，我成日啲同学问我，即系你有咩理想咧？或者你以为我哋年青嘅同学应该有啲咩理想？咁我就讲两句嘢。我话我哋嘅理想就系讲我哋想讲嘅说话，做我哋认为啱嘅嘢。讲自己相信嘅说话系好难。有些人講的嘢都信得我自己不信，將來有時候考呢他講的嘢，我很喜歡人同清晰的說話，就是他當年這些清晰的學生，他說我今天在這裡向我的少年朋友說，要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我在這裡千言萬語，就是要教我的少年朋友學一套學生本領，做一個不受人惑的人。 为什么他们仍然